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 NBA 是篮球的最高殿堂，那里聚集了全世界最好的篮球运动员。今天我们的节目为您继续来介绍 NBA 的十大巨星。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上期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到了奥斯卡罗布逊和朱莉叶斯欧文，那么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关键先生杰里维斯特。维斯特在他的职业生涯的每个赛季都入选全明星阵容，并且带领湖人九次杀入总决赛，可惜他们的总决赛有八次以失败告终，其中六次都是被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凯尔特人所打败的。但是维斯特的表现赢得了关键先生的美称。维斯特最为著名的一次压哨投篮是在1970年的总决赛，湖人和尼克斯进行的第三场比赛，维斯特在后场以长达60尺的投篮将双方的比分扳平。虽然湖人最终在加时赛当中输给了尼克斯，但是这一记投篮却让后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虽然没有足够强壮的身体，但是维斯特在场上的对抗从来不顾一切的拼劲，让对手对他都肃然起敬。维斯特至少有九次被打断了鼻梁骨，而这样的拼劲也让维斯特赢得了所有对手的尊敬。1969年总决赛湖人被凯尔特人击败，但是赛后约翰·哈弗利切克走到维斯特的跟前说了一句：“杰里，我爱你。”如此场面对于维斯特来说并不罕见。1971-72赛季浑身伤病以及连连失手的总冠军让33岁的维斯特心灰意冷，他甚至准备就此退役，但是最终维斯特还是决定继续他的篮球生涯。这一次决定对于湖人队来说也是一次伟大的决定。就在这一年中，维斯特帮助湖人迎来了球队历史上的第一座总冠军奖杯。张伯伦和古德里奇在进攻中犀利无比，加上前凯尔特人名宿比尔阿尔曼成为了球队的新教练，湖人在当年那个赛季取得了惊人的33场连胜。他们在赛季半程的时候取得了39-3的惊人战绩，而那个赛季他们缔造了 NBA 常规赛胜率的记录，69-13，这个记录也一直到25年后的1996-97赛季才被飞人乔丹和菲尔杰克逊所率领的公牛队提升到了72-10。这个赛季维斯特以25.8成为了得分王，并且每场比赛还有9.7次助攻。他们在总决赛第一场被老对手尼克斯击败，但是随后却暴风骤雨般的以一个4连胜结束了战斗。加上季后赛，他们这个赛季总的战绩为81-16。 结束了球员生涯之后的两年，1976-77赛季，韦斯特成为了湖人的主教练。韦斯特离开球队之后的两个赛季，湖人都与季后赛无缘。在韦斯特执教的三个赛季期间，湖人取得了145-101的战绩。之后韦斯特又作为球探在湖人效力了3年，1982成为湖人总裁，湖人王朝开始在韦斯特的手中建立起来。韦斯特1979入选篮球名人堂，他的44号球衣已经被湖人队高挂退休。当然，入选14次明星赛、10次联盟最佳阵容以及4次防守第一阵容的韦斯特，也毫无疑问是 NBA 50位最伟大的球员之一。说完了韦斯特，接下来为您讲到的是另外一位巨星卡里姆·阿卜杜·贾巴尔。1969夏天，贾巴尔被刚刚加入 NBA 第二年的密尔沃基雄鹿队在第一轮首位选中。当年贾巴尔就是雄鹿队的战绩由第一年的27胜55负提升为56胜26负。贾巴尔刚一出道就成为了 NBA 当中最有实力的新一代中锋，他的平均每场 28.8 分的得分和平均每场14.5个篮板球分别排在全联盟第二和第三位。1971他和31岁的老将罗伯特森一起带领着雄鹿以4-0横扫洛杉矶湖人，夺得了本人和雄鹿队的第一个总冠军。在雄鹿队的6年，贾巴尔4次当选最有价值球员，成就了他篮球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高峰。1976年6月16日，贾巴尔转会到了湖人，在此效力了14个赛季。1980年，这名天才中锋和天才后卫魔术师约翰逊结合，此后为湖人队建立了近10年的霸主地位，并且5次夺得了总冠军。贾巴尔又2次当选 MVP， 开创了他篮球生涯的第二个高峰。贾巴尔除了继承了传统中锋的强健之外，还显示了以前中锋少有的灵敏和优雅。在篮球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贾巴尔一样如此长时间和如此广泛地统治着篮球赛场。他在20年 NBA 的生涯当中所获得的荣誉，令任何其他职业篮球选手难以企及。最佳新人奖、6次 NBA 总冠军、6次 MVP 奖、2次总决赛 MVP 奖、19次参加全明星赛、2次得分王，拥有8项季后赛纪录和7项全明星纪录。在他1989退役时，有9项主要的统计数据名列第一，总得分38,387分，比排在第二位的张伯伦高了7000多分，攻打了20个赛季5,762分的季后赛得分，6次最有价值球员称号，57,446分钟上场时间，参赛1,560场，28,307次出手投篮，15,837次命中，3,189次盖帽。这些都印证了他在1971因为由天主教改信奉伊斯兰教而改了自己的名字为卡里姆·阿卜杜·贾巴尔的含义，强大的英雄。 他们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篮球运动员，他们在比赛中创造了无数的经典时刻，同时他们也把篮球这项运动推向世界。他们就是 NBA 中最伟大的球星，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 NBA 十大巨星。 下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非常熟悉的大鲨鱼奥尼尔。奥尼尔是篮球运动百年历史上出现的最庞大的大力神。沙奎尔·奥尼尔虽然身高2米16，体重超过100公斤，但是却能像短跑运动员一样冲刺，能像跳高运动员一样腾起，还可以像举重运动员一样在2-3个人的重压下跳起扣篮。1992-1993赛季开始前，他被奥兰多魔术队以第一轮第一位选中。20岁的奥尼尔进入 NBA 后，立即掀起了一阵狂风巨浪。在短短3年时间内，他夺得了一次得分王称号，并且将一支原来根本进不了复赛的队伍，第一年带到了季后赛的门口，第二年带进了8强，第3年带进了总决赛。 虽然没有夺得最后的总冠军，但是这种三级跳的进步速度的确惊人。1996至1997赛季开始前，奥尼尔又一次掀起了轩然巨波，他与洛杉矶湖人队签订了一份长达7年的1亿2000万美元的合同，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巨额合同。在魔术队的3年，奥尼尔虽然力大无穷，但是技术还略显粗糙。在他进入 NBA 的第一个赛季，便有3次在扣篮时将篮板和篮筐拉坏，最后竟然将一座篮球架拉倒。奥尼尔是继1981至1982赛季的迈克尔·乔丹之后，第一位在全明星赛中以新人身份开场的队员，他毫无争议地当选为年度的最佳新人。在1994年的 NBA 总决赛中，魔术队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但终因年轻队员的经验不足和教练的指挥无方，以0-4的比分败给了休斯顿火箭队，痛失一次夺冠的良机。来到湖人队后的奥尼尔继承了围绕高大中锋作战的湖人队的传统，为湖人带来了3连冠的好成绩。现在的鲨鱼虽然老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无视他的存在，也许他还会再给球队带来更大的惊喜。说完了鲨鱼，咱们再来说一说大鸟。他和魔术师约翰逊的对抗和友谊，使得篮球运动展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魅力。大鸟伯德出生在印第安纳州仅2000多人的小镇希巴顿，他刻苦的训练成为高中球队的主力，继而成为了大学队的球星。1978至1979赛季，伯德被评为大学最佳篮球手。一年之后，伯德加入了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其实凯尔特人早在1978年便在选秀大会上选定了伯德，但那时伯德还没有毕业。没有伯德的凯尔特人成绩只有29胜53负，他来到的第一个赛季便让凯尔特人队脱胎换骨，常规赛战绩上升到61胜21负，整整多赢了32场。伯德的13个赛季均在凯尔特人队度过，他可以投篮，可以传球，可以防守，可以抢篮板，带领全队攻守，是全队的核心和灵魂。1980年，伯德的出色表现使他获得了当年的最佳新人奖，此后又在1984、1985、1986年连续3年获得了年度 MVP， 并在1981、1984和1986年3次带领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夺得了总冠军。1992年，他和约翰逊作为联合队长，带领着梦之队夺得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的金牌。伯德的速度不快，弹跳一般，甚至还有一点笨拙，走路带一点八字脚，这样的身体条件在 NBA 当中属于较差的。但是伯德的篮球基本功非常扎实，他的各项技术都时而不滑，特别是投篮准确而稳定，视野宽阔，反应灵敏。他曾经连续3次夺得了远投大赛的冠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篮球意识极为出色，特别善于发现对手的特点和习惯动作，并在与其对抗当中扬长避短。伯德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在最关键的地方，投进最关键的球。他是 NBA 当之无愧的超级巨星。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说完了伯德，我们自然就得说一说与他对抗了一生的对手——魔术师约翰逊。1980年，约翰逊以第一轮第一位入选了湖人队，在加入湖人队的第一个赛季就夺得了1980年的总冠军。当时在总比分3-2的情况下，第6场比赛当中，湖人队的主力中锋天勾贾巴尔严重受伤。20岁的约翰逊顶替上阵，充当中锋。在那场激战当中，年轻的约翰逊独得了42分，夺得了15个篮板，还有7次助攻、3次抢断，全场成为了他个人的表演舞台。他也率队赢下了他的第一枚冠军戒指，同时获得了总决赛 MVP。 约翰逊技术全面， 是 NBA 历史上最高的组织后卫，同时他又可以胜任任何一个位置，是一名全能的球星。约翰逊的推进速度极快，传球的技巧变化多端，常常为队友创造出十分舒服的进攻机会。特别是他能够像下盲棋一样的打篮球，在根本不看队友的情况下进行准确无误的传球。在约翰逊的篮球生涯中，他获得了三次常规赛 MVP， 五次夺得总冠军。1992年，他与拉里伯德两人作为联合队长，带领着梦之队横扫巴塞罗那，夺得了他的第一枚也是最后一枚奥运会金牌。1991年，魔术师不幸染上了艾滋病毒，不得不告别 NBA， 但是他没有屈服，以自己的真诚和正直换来了人们的理解和尊重，继而在他积极治疗的前提下继续从事篮球运动的训练和比赛，并在1992年参加了东部全明星赛和奥运会。1996年，时隔四年的约翰逊再度出山，为使年轻的湖人队加速成熟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1997年3月，经过检查，约翰逊奇迹般的战胜了绝症，在他体内几乎找不到艾滋病毒。约翰逊的顽强、正直、坚韧，以及他出色的篮球技术和意识，是世界篮坛的一笔宝贵财富。好了，说完了魔术师，接下来咱们要来说一说另外一位伟大的中锋——维尔特·张伯伦。当张伯伦在1959年加入 NBA 时，罚球区的宽度是 3.6 米。然而张伯伦却常在小罚球区外守候，接到队友的传球后一个跨步就来到篮底把球放进篮筐。这样的得分伎俩张伯伦实在是用得太纯熟也太轻易了， NBA 当局觉得不能再任他为所欲为，就在1960年的联赛中改变规则，将罚球区的宽度改为了 4.8 米。然而天才洋溢的张伯伦不到半年时间就想到了应变方法，结果 NBA 当局只好向球场的宽度下手。然而宽12米的球场仍然难不倒张伯伦，他利用身高和弹跳力，一个转身跳起投篮入网，利落的动作丝毫不比单刀直入上篮来的逊色。实际上如果要论联盟对他异于常人的得分能力所做出的刁难，早在他代表堪萨斯大学参加大学联赛的账也得算上一笔。他的队友通常只要把球往篮圈的方向抛高，再让张伯伦跳起来灌篮就能够得分。结果在对手都无法阻止他的情况下，大学的联赛当局只好规定张伯伦不得手碰篮圈。谈起张伯伦，我们也不能只看到打篮球的张伯伦，这名全身充满体育细胞的巨人打排球也是世界级的选手，打拳连拳王阿里也不敢小视。他还有另外一个经典之作，那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跳高就跳出了接近世界纪录的成绩。然而张伯伦的篮球传奇也是存在争议的，一些 NBA 的权威人士就对他的个人主义颇有意见。一名 NBA 的前教练说，张伯伦缺乏一些团队意识，打球经常要队友以他为中心，这多少就能解释这名超人球员为什么在他长达13年的职业生涯中只协助球队赢得了两次总冠军。 他们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篮球运动员，他们在比赛中创造了无数的经典时刻，同时他们也把篮球这项运动推向世界。他们就是 NBA 中最伟大的球星。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NBA 十大巨星。 下面要为您介绍到的是 NBA 历史上最伟大的中锋比尔·拉塞尔。1956年，为了参加墨尔本奥运会，拉塞尔推迟一年加入 NBA， 带领着美国男篮在奥运会上八战全胜，平均每场净胜对手53分。加入 NBA 的波士顿凯尔特人后，拉塞尔11次夺得 NBA 的总冠军，其中8次连续夺冠。 这两个记录是后人无法超越的两座高峰。拉塞尔在防守时总是会等对手投篮出手后再起跳，然后与篮球一起上升，像扣排球似的将球打飞，或者拍向自己的前场让队友发动快攻。他进攻时大多是抢得前场篮板球二次补篮，他的勾手投篮可以左右开弓，令人防不胜防。1959年，他与篮球皇帝张伯伦在两人平生的第一次交锋中抢得了35个篮板球，在和希拉丘斯民族队的一场比赛中更是勇夺51个篮板球。13年内为凯尔特人队夺得11次总冠军的拉塞尔5次获得 MVP， 在1970年被选为 NBA 25周年最佳阵容，在1980年入选了 NBA 35周年最佳阵容。同年他被美国职篮作家协会票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球员，并且在1988年当选 NBA 历史的50大球星。拉塞尔用他那神话般的防守才能和盖帽技巧改变了篮球运动的一个基本观念，只重视进攻不重视防守。他的成就告诉人们，用出色的防守照样可以赢得总冠军。1967年，拉塞尔被凯尔特人队任命为队员兼教练，成为 NBA 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主教练。最后要为大家谈到的是飞人迈克尔·乔丹。1984年，乔丹被芝加哥公牛队在选秀第三位选中，由此开始了他颇具冲击和惊人的第一个赛季。在1984-85赛季，乔丹以平均每场28.2分的表现赢得了年度新秀奖。第二年由于脚伤，他缺席了64场比赛，但是在同年的季后赛中乔丹复出，并且在第一轮与波士顿凯尔特人的比赛中拿下了63分。从1986-87赛季开始，乔丹开始了他漫长的冲击 NBA 纪录的历程。那一年他以平均每场37.1分开始了他连续7个赛季成为得分王的纪录。当他在1993年宣布退役时，他已经获得了3次赛季 MVP， 1次 NBA 年度防守球员，蝉联2次扣篮大赛冠军，7次 NBA 第一阵容和6次 NBA 防守第一阵容，3次获得全联盟抢断王称号，9次入选全明星阵容。除了像一个得分机器一样，乔丹更表现出了一个夺得总冠军的领导者和胜利者的姿态。作为一名新秀，他在公牛队的第一年只赢了28场比赛。1991年的赛季，公牛队在常规赛当中获得了60场胜利，吹响了他们的第一次3连冠号角。与此同时，乔丹在季后赛的表现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在他退役前，他只有1次季后赛平均得分在30分以下。在1985-1986季后赛中，他更是取得了令人惊愕的场均43.7分。在1993年暂时退役时，乔丹已是集3次总决赛 MVP 于一身，并且在1984与1992年奥运会上，他为美国夺得了2枚奥运会金牌，立下赫赫战功。1993至1994赛季前，乔丹宣布退役，而这个决定也震惊了世界。他花了1年在棒球小联盟芝加哥白袜联盟下的伯明翰男爵队打球。如果他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选手，他会做得非常棒，但是乔丹想要进入大联盟的希望显得很暗淡。再加上棒球大联盟在1995赛季即将来临之际卷入了劳资纠纷，乔丹重新回到了能发挥他才能的 NBA。在1994至1995赛季后期，乔丹重新出山，并试图将公牛队带向另外一个总冠军。他在仅仅参加的17场常规赛中，平均每场拿下26.9分，而且在这之后的季后赛，平均每个系列拿下31.5分。但是遗憾的是，在季后赛当中被魔术队淘汰。在1995至1996赛季，乔丹历史性第8次夺得了得分王称号，这也超过了张伯伦。那一年他带领公牛队夺得了他们90年代第4次总冠军。直到1997至1998赛季，乔丹始终保持着他的神勇状态，并带领公牛历史性地夺得了6次总冠军。6次获得总冠军，6次当选总决赛 MVP， 5次当选常规赛 MVP， 3次当选全明星赛，数之不尽的荣誉让他的光环笼罩着大地。更

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邹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夕阳无限好，已是年近耄耋的马三立，还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这应该安享晚年的日子里，马三立却颇有一种越老越忙的架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相声人生呢，我们就接着为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老不歇心发挥余热的故事。1987年，天津市把知名老艺术家组织起来成立艺术咨询委员会，马三立成了委员之一。他常笑谈顾问顾问，也没有人顾，也没有人问，按常理做了顾问应该要比在曲艺团的时候清闲许多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不仅各类演出任务没有减少，社会活动还增加了很多。除了担任顾问，马三立还是区人大代表、市文联委员，各类协会、学会及临时性大赛的顾问、总顾问之类头衔纷至沓来，多得吓人。对于担任这些大赛的顾问，马三立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是在充大尾巴鹰。不过其实人们都看得出来啊，无论担任什么顾问或者评委，马三立的态度都是十分认真的。下边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马三立在这一时期表演的一段相声，是他的代表作《开州场》。不过呢，搭档换成了杨少华，这是马三立作为艺术指导带团赴北京演出时候的录音。 你对我不熟悉吧？ 不了解。 马三立，马鲁威长马的马，三立， 名字叫三立， 上三下立， 哦， 一二三的三，站立的立，不知道我外号吗？ 您的外还有外号？ 哎呀，我的外号不知道吗？ 不知道，您的外号 马善人。 马善人， 马善人，善人呢？善 马，这善人就您这模样啊？ 哎呀，心眼好啊，善呐、啊！ 我们以良心对待别人，善心眼儿，良心。为什么叫善人呢？没打过架，没骂过人，背地里谈人不好，马善人不干这事。背地里说坏话，没有说做坏事找便宜，哎呀，一点没有。善，打架，善人有打架的吗？骂人行吗？不看打架的，我不忍，我就这么善。听说哎呦打架的，打的呀，哎呦头破血流的，听说过，没见过，流血不敢看，不忍，心软，善。长这么大个子，没看过宰牛、宰羊、宰鸡、宰活鱼，不敢看，善。知道宰鱼，打鱼，活鱼啊，打鲤鱼，扑棱扑棱扑棱扑棱的跳吧，用刀啊拉肚子，听说过，没见过，不忍，不看。打我手下没害过一个生命，让我宰鸡，想叫大猪猪踩死他，马善人绝对不干。甭说掉猪猪，我睡觉床有臭虫，大臭虫怎么办？ 碾死。 碾死啊，太损了。那是个小性命，那是个小生命，他懂得什么？你不费事。他完了，马善人不忍，去他地，完了那饭，也不算臭虫，就算我身上找着大狮子，我身上逮着大狮子，哎呦，这大狮子这怎么办？ 挤了啊， 挤了啊，那是个小性命，他懂得吗？老实巴交代他怎么了？他你不费事，一下他完了。挤死没有，不能挤， 那怎么办啊？ 也不能扔啊，不论找谁，往脖子上一扔，扇吗？扇吗？ 您这叫扇，您这叫缺德呀！您这叫 玩嘛，玩解闷嘛，这就是。我们还不受痛苦，要保全他的生命。找一胖子， 还找一 胖子玩嘛？现在我要行善。 嚯，要放狮子，你看见？ 过来。哪有那么方便的狮子？ 就是 这么比方，这是拉这么个点呢。 哦，拉个点， 拉个狮子点呢，行了。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您是哪儿的人？ 我是顺义县。 顺义 离这儿很近， 离北京90里地。 哎，这个顺义县 啊， 顺义县有个马坡，知道这地方吧？ 马坡， 我是马坡的人。 对， 顺义县马坡， 南马坡北马坡嘛。 南马坡北马坡那是两个大镇点。 对对对， 你怎么没去过吗？ 没去过。 你到过？ 没到。 你怎么知道？ 听人家说过。 你没去过？ 没去过。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马家，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财产，我们家那所房子，我们那住宅10里地，我们那院子院墙，我们家那墙啊，10里地，4面40里，城砖上角，钢砖下角，40米小多口，我们院18铺马路，我们这一家5多口，回房管处，开汽车的，花把式喂鸟的，人用人全算上了，1300多人，马的，各省都家买的，天津、北京、上海、南京、济南、苏州、杭州，各省都我们家财产多么的买的。 那你说您是财主？ 哎， 大财主。 谈不到财主，咱不说财主啊，哎呀呀。咱有多少钱？是，在我们老家，不说守护吧，有点糟钱。到天津、北京一比，咱这点钱还算财主？什么财主？咱有，这就不趁嘛。你呀，愿意交我的朋友，你多少上我家串个门？ 哪天我拜访拜访？ 哎呀，文艺戒指我都喜欢。 谁啊？ 马连良、常青啊。 啊。 正说呵，跟我熟极了。 是啊， 我请他们几位，马长礼 啊， 赵瑞霞 啊， 周克同， 嗯， 邱志荣，这是吧？ 名角， 这都上我家，吴素秋这都上我们这唱去。程大武、小财舞认识吧？ 认识。 小财舞，经常我们家唱， 嗯， 唱一下，上我们家这唱， 咱们那唱， 请他们几位， 嗯， 到这唱玩儿。咱是说花钱请人家，咱就是请几位，我好教啊。别笑话，瞎子还大运好，我请起来到我那玩了就住几天，消遣消遣。咱不说请堂会，咱还说找堂会，对人太不尊敬了吧？请几位到我这玩玩，高兴啊！你们几位就唱两段，不高兴在我这住几天，来玩玩。走时候一人拿两条， 啊， 我是好教，其实我也不敢消息，我也不敢 拿两条黄瓜。 啊，黄瓜怎么 了？拿两条， 我那是黄瓜，让人走着拿两条黄瓜，金子，金条， 嗯， 十两一条，住几天一人拿两条，院拿金砖，后院你扔一大堆干嘛够呢？但是按时不缴的够完，我拿再拿玩去。算吧，家就有的是金子， 有那些金子，有那些金子，您换双皮鞋好不好？ 我呀， 你俩人那天说 了，你看打前掌，打前掌为嘛知道吗？这都太金摸了，咋？你看我，你看我这么些年，我老这双鞋吗？ 就是这双鞋啊， 我老这双， 嗯， 知道吗？不想换，不想换，干净。一贵节不贵花，一鬓抛子呼喝这儿立了不吃者岂有也余。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这是曾子说的吗？这是 这个曾子说的。愿意交个朋友吗？ 愿意啊。 上那去你想我俩吗？ 这什么话， 你到我们玩一玩去。 拜 这没有啊，我不爱听啊，不要拜王，我不配这拜王，你看起我住一天，走上拿两条，拿三条， 拿三条一个， 一个啊，金条啊， 金条， 你拿都拿玩去吧。我呀好交，朋友多，最近这不很多朋友请我，跟我聊聊，说是有些灾区啊，灾区这个难民，灾区人民的解决吃饭问题，说你怎么办？拿了钱吧，拿了钱，对。 你要 施舍开点粥厂让大伙儿，也用不了多少钱，企业西餐不满够了吗？开个粥厂人家不多，十多万人，对不对？吃吧，大伙儿白吃粥厂， 嗯，就给点粥喝。 哎，咱不说舍，咱不算舍， 嗯， 白吃咱不唠这个，我马家还舍，咱不唠这个就算舍，白吃。咱得想起穷人想饭吃，富家愁白之肉，贫家割素之羊，抛了肥肉，酒肉肥马，没有饥色，腰饿飘，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肚，劳饿汉饥。 曾子就说这类话。 对，吃十万人呗，一天三顿。 一天三顿 啊， 早晨呢？ 早晨炸酱面，就给粥喝，就喝粥饱了吗？七岁早晨炸酱面，中午炖牛肉烙饼，晚上饺子包，肥肥牛肉炖吃，成去不够成去吃啊！我站着看着吃，有人吃，我没啊，吃多我高兴，我还乐，哈哈一乐。 您人家吃完牛肉您看着哈哈一乐， 我乐啊。 您回家一看您那窝头， 你看我抽头了，你看我抽头了，我乐意，我乐意抽头，那你说，我乐意抽头，有你有什么关系？你管着我吗？我就抽头，你怎么办？你把我怎么办？你打我？我就爱吃窝头，专门吃窝头，别的不吃。不吃炖牛肉，我也不吃，什么肉我都不吃。 我不忍呐、啊，我擅长啊，我知道用小牛小羊啊，宰吃。哎呀，马善人，不忍呐、啊。月无伤也，实在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义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屠也。曾子曰， 行了，您别往约了，不定约出什么来呢。 哎，大伙平常这么吃着、过节过年让他们没钱的人照样过节，照常过年，给你东西拿下过去。 是啊， 这可不是国节八节年节咱怎么过节来的，没钱人怎么办？你想着人家十个万人才弄点多少钱吗？取一有一月七千满解决。国节八节年节每人一份拿家拿走吃去，这有东西，是吧？ 这五月节给什么呢？ 五月节粽子一人五十，每人给五十粽子， 给五十粽子 啊。小粽子，小的， 一两一个呢？ 一两一个，那么点小粽子，马家包一两一个的粽子，是，哎呀，马家能干啥吗？这粽子，告诉你吧，嘿，每一个粽子三十枣， 三十个枣， 哎，甭算江里，就算枣，不许少一个，每个粽子里必须三十枣。定做的，一人五十，还得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八大杏，二十黄白粽子，二十粽子，一篓香杏的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两株筛，两雄黄，三张神木，两张温木牌，十块五斤饽饽，三挂葫芦，碗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黄花鱼，臭了还管换， 拿到了。 可不是五月节嘛？ 那八月节呢？ 八月节呀、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哦，二两一个。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六斤一个。 哎，六斤一个，这马家大马家的小的，小月饼六斤，马家吃的，家里吃的三十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哎，你看这么厚，没馅，掰不动，拿锤子，拿榔头砸。砸 完那弄点水一泡， 哎， 豆饼。 我说吃豆，我让吃豆饼吗？ 啥？拿水？ 就这么比方，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月饼，马家的这馅儿，你尝尝，十遍的，定做。 您说错了。 定做的， 十斤的。 你们家那是你们你吃，你们家不用十斤的马家，十遍的。 十遍。 哎， 怎么十遍呢？ 是得心应手，你想吃什么就怕你不说话，你说吧，说就变。哎，这大月饼好黑，是不是白糖馅儿？哎，白糖好吃，吃两口腻了，吃腻了。哎呀，要枣泥儿的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儿。枣泥儿的好吃。哎呀，南方椰子馅儿。咱这边吃不着，恐怕吃不着椰子馅儿。再掰，椰子馅儿，你说的遍，是你信不信？你不信骂街啊！ 谢。 哎，这叫什么月饼？ 十遍的。 十遍的，对喽，哪有啊？ 就你们马家有。 你怎么知道的？ 你这不刚说的吗？ 哎，对了，十遍的月饼，定做。哎，每人给这一人俩，还得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杨梨，十斤的是沙果，十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条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活的，肥呀，大圆旗呀，一包你弄一腿你就包饺子去吧， 有那么大的螃蟹吗？ 定做的 啊。 不是定做的，定捞的。 您哪儿捞去啊？ 河里有，马家河沟里，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这是，五节八节这是，再有，腊八，二十三祭灶，糖罐祭灶懂吗？ 懂。 都得给准备，全有，腊月二十三，糖罐祭灶，熬腊八都米料全份，全拿走，连祭灶的都走。 每人呢给一斤呢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菜二两，胡椒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豌豆糖果糖罐十糖粉，一捆炒豆，一个发面火烧爱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太全了，太全了，这一年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 过年了， 年年好。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这”这曾子，这都曾子的词儿。一羊也赶，俩羊也放，左人发怒，右人发麻，就曾子。罗罗敲大锣，罗了刚卖仙浆。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的。记这词儿啊，到年下每人给密供，大密供五尺高，顶座正名山，顶座的又缩脆不粘牙，大密供口口香，桂花味儿，把大馋虫给你逗出来，啊，吃去吧。那大密供，每人一汤五碗，给鲜果供一汤，素供一汤，酥油月饼一汤。免先一堂三块钱，小托子三碗，重笋跟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完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还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副藏钱，一对拨出一灶王看。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摊，池门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铜酥倍儿肥价，一张财布方位单，一本现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纸，十把麻将，十个麻雷子，五二角，三个南边，一副高香，一副线香，十盘盘香，香薄酥定，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上红棉，两盒土粉，一罐桂花油，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彩椒。十鸡子，我松花，我鸭子，二斤黑黄酱，一碗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锅辣根葱，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麻袋，二百素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你看这一天开门挑的二十多亿。今早晨人家卖着棉袄，吃豆腐脑。吃俩烤饼，饭 您尝会儿吧。您不是要开粥厂吗？ 打算这么说着，您发财呢。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杨少华合作表演的相声《开粥厂》。除了从事顾问工作之外，马三立在生活中也是积极主动的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到养老院给那些鳏寡孤独的老哥们、老姐们演出，每次都把他们逗得像孩子一样开心。还有人和马三立开玩笑，希望他留在敬老院，因为这里老太太多，找个后老伴方便。耄耋之年的马三立还圆了年轻时候的一个梦想，那就是当上了警察。不过这个警察是业余的，其实呢就是社区居委会的治保委员。每天人们都会看到佩戴着标有执勤二字红袖章的马三立按时参加社区周围的治安巡逻。有人曾经问过马三立，这么大年纪要是真遇到坏人怕不怕，他指指胳膊上的袖章，假装严肃地说，那有什么可怕的，咱带的这东西辟邪呀。除了关心社区工作，对于举国关注的申办奥运，马三立也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不过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在今后的节目中再来为你讲述马三立和奥运的故事了。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童铁心演唱的《夕阳红》。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